朝鲜各地积极支援咸兴北道北部救灾会战，祥云水泥联合企业、顺川水泥联合企业等各水泥生产基地完成了救灾用水泥生产计划。首都建设委员会下属工厂在北部灾区会战所需的建材生产中掀起革新。则江岛、两江道等各地准备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建筑材料、门窗制品、器具和工具等，提供给了北部灾区的人民和建设者。开城市把大量的学习用品和教具送给了北部灾区。